诵读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九月八日，听桃李芬芳。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喇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手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个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谢礼。5288-6111，5288-6111。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制。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位于延庆区襄营乡新庄堡村的爱蒿文化世园主题村项目正式运营接待游客。200亩连片种植的爱蒿，成为帮助当地群众脱低致富的金枝玉叶。来听报道。 走进主题公园，就能看到一大片郁郁葱葱的艾蒿，艾蒿已经长到一人高，有的村民在里头掐着嫩尖准备做茶叶，有的村民用收割机割着艾蒿。正在地里忙活着的村民李成富说， 这是只能做药材了。 哦，这个叶子然后做那个 海包泡澡啊泡脚啊。 新庄铺村是北京234个低收入村之一，一直以来这个村缺乏可以增收的产业，在市农业局植物保护站、农业技术推广站等的支持下，开始主打艾蒿文化，并实现1、2、3产融合发展。游客不仅能观光采摘艾叶，还能吃艾宴、品艾茶、做艾灸。市植保站站长周春江表示， 它在种植的时候，一产可以解决地里头的结构调整，它的产品食用的和药用的，又可以支持2产和3产。你比如说艾草茶、艾米果，通过一个艾蒿作物就可以把1、2、3产建立起来。 作为2019年北京世园会的主题村之一，新庄铺村还将开展一系列与艾有关的项目建设。 除了我们这个艾草的生产以外，还有艾蒿的景观区、百日草的一个迷宫、儿童游乐的一些东西。每一个村民呢，都作为我们主题村的义务的宣传员，我们培训专业技能，比如说培训我们的村民做艾灸，在餐厅做服务员，包括食品加工这一块做食品。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餐桌上的40年，庆祝改革开放40年主题征文活动昨天拉开帷幕。活动由北京市商务委员会、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共同主办，希望聚焦餐饮行业发展，以百姓身边的故事为切入点，生动展现首都餐饮市场40年的变化历程，增进民众对消费市场的了解和理解，凝聚行业信心，进一步促进全市餐饮市场的消费，同时让首都群众深切感受到40年来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增强获得感、幸福感。通州区政府发布，目前北京城市副中心北部环城休闲游憩环建设初现成效，北环上的东郊森林公园、宋庄公园已经部分开放，刘庄公园即将竣工。今年通州区着力构建两带一环一新的绿色空间结构，包括两条生态绿带、一条环城休闲游憩环和绿色景观中心。重拾游戏首届功能与艺术游戏大展明天将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幕，展览当中约有上百款世界各国游戏第一次以艺术作品的身份进入展览殿堂，游戏的玩法、创意、叙事设计、美学表现、思想表达，还有游戏当中的场景、角色、音乐、世界等元素都将以全新的形式呈现。文化传承丹青力量，中国艺术研究院中青年艺术家系列展正在中国美术馆展出， 本次参展艺术家为李桂军和王桂勇，两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提出并阐释了自己对艺术的探索和观点。其中李桂军的展览主题是万物有灵，王桂勇的展览主题是一点素心。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在经过三个月的整修之后重新开放，迎来了第二届北京媒体艺术双年展。继两年前探索技术伦理主题之后，今年以充满科技感的诸多展品探讨后生命主题。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的，再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 20.6 摄氏度。今天本市依然是蓝天白云好天气，能见度极好，风力明显减弱，有利于人们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大气透明度好，紫外线很强，外出要注意采取防晒措施。具体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三四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25%。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55%。下面请您收听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 Good job. 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876，越成长越爱家。 哎，万乔啊， 嗯， 最近我觉得北京这个天儿特别好啊， 是不是特别想出去旅旅游？ 对呀，啊不，天儿好了，我反而不想出去了。 哎呀，为什么呢？ 蓝天白云呢，跟那儿待多好啊！ 啊， 嗯，对，空气也好，是不是？ 我的意思就是说，走出室外， 没错， 就是别在家里待着，对吧？ 哎， 但是空气不好的时候，就觉得家里才是你最温暖的那个避风港呀。 是因为你想啊，这个外边社会上，或者说这个宇宙中这空气，我们个人没办法左右，但比如说家里的这个空气，我们还是可以给它，是不是控制一下、调整一下的，是不是？ 你一说家里的这个空气，我就想到很多朋友会给自己家里头买一个香薰呀， 哎呀， 让自己的这家里还有那个香薰蜡烛啊，是吧？ 哎呀， 营造出一种淡淡的芳香在家里。 嗯，那咱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这个事儿呢，也就是跟家里这个空气有关。 嗯， 首先介绍出今天为大家请来的这个嘉宾哈。是室内空气治理专家，美国雷诺市全空气系统总工程师董谦先生，欢迎您。 欢迎欢迎。 听众朋友大家好，两位主持人好。 嗯， 今儿聊室内的这个空气。 对，我有真的是一堆问题要问，所以你看从上节目之前到刚刚开话筒之前，我还在请教，还在就是问，因为正好家里是处在这样的一个阶段。 哎呦，有新房了是吗？ 哎妈呀，三年前就买了，然后就一直没装，然后他装完了之后啊，我要散味儿嘛，不是？ 是。 散了一年多，后来呢，发现家里还少好多家具，说那你就再得把那家具备齐了吧，又装了一堆家具进去，哎，发现，结果，装完了这些家具，家里开始有味儿了，又不敢住了，又开始散味儿。 嗯。 到现在前前后后已经差断断续续快三年了，所以散的已经差不多了。 拖了够久的了， 对，拖了够久的。所有熟悉我的同事都说，万乔，我觉得我们家的孩子都该有了，你为什么还没有住进去你的新房？ 嗯， 我说我不太信任，或者是我不太确定我们家的空气质量是不是可以符合标准，我能入住。 我跟你说啊，像你这种情况还好说，就比如说自家买的房子， 是是， 对不对？我了不起，我觉得有问题，我不住进去。 你知道要是租的房这事儿你该怎么解决？今天之所以说这话题也是因为有这么一事儿、 对， 就是 阿里员工那个事， 对，大家也都知道哈，一月份的时候这王先生啊在杭州啊租了这么一套房间，七月份的时候也就是半年多吧，觉得身体不舒服，去医院检查，血小板减少之后确诊为急性髓系白血病，病情恶化去世了。你说要这装的房，就自己买的房， 嗯， 我即便是我没有办法我不住、肯定是没事儿了。 是是， 我要租的房，就先问一下董先生， 嗯， 如果觉得这里边可能有些问题，空气啊，甲醛呐、还有您说这苯呐、怎么办？ 是这样啊，就是首先来说，最专业的方法，是找具有这个 CMA 认证的专业检测机构去检测一下，这是最准确的了。那还有一个呢，不太准，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来考虑问题啊，就是说我们进去的话，闻一闻有没有味道 啊、闻。 闻，一般是这样的，当甲醛的味道呢是一种刺激性气味，苯的味道呢是有一种不太好闻，但是我们就也像香味儿的吧，是这么一种味道， 淡香味儿。 对对对对，如果我们进去闻着一股怪味儿，就是我说的这股香味儿，那可是苯超标了。如果我们闻这个有一股刺激性气味，一般来说，这个人的鼻子呢，每个人灵敏度不够。 对呀、我也想说。 但是一般的来说。当您闻到比较有明显的气味的时候啊，往往就是已经超标了。 而且人和人的鼻子也不一样，你像我这种有过敏性鼻炎的人，我可能在那里面闻不出来，但是可能刘浩洋一去发现说怎么那么大的味儿啊，那对吧，就是我还需要一个公正的鼻子来帮我闻。 不是，他是这样啊，他得这么说 啊， 您闻不到味儿他不一定不超标，您闻到味儿基本上就要超标。是这样的，因为很多人的鼻子要超标一倍以上才能够闻得到， 才能够捕捉得到、 比较敏感的人呢可能在超标左右能闻到，但是很多人就只比如说我们室内要是 0.1 的话，很多人到 0.2 0.2 多才能闻到这股刺激性气味、 哎，但据我所知好像就是装完修了一个新装修的家里头、不只是有可能有苯、有可能有甲醛这样的一个污染物，好像还有好多我们可能不一定熟悉的一些，包括我曾经还买了一个这个检测仪，他就说可以检测甲醛还有苯、以及一个叫 TVOC。 对对对对， 我都不知道 TVOC 是什么，但我买了这个仪器我就觉得很安心，它能检测三项。 是这样啊，首先来说 TVOC 咱们先说大家不太知道的 TVOC 是什么东西。 TVOC 呢简单说就是物理的可挥发性的这些总和，实际上 TVOC 是包括甲醛和苯、都包括的啊，就是因为甲醛和苯是一类致癌物，它危害性特别大，专门把这两个单独要看，TVOC 是总体的挥发量。也就是说您家里头可能甲醛是 OK 的，可能苯这是 OK 的，但是可能还有一些有害的物质您就测不出来，如果专测甲醛和苯的，那么就在 TVOC 这个里头呢体现啊。但 TVOC 呢是相对没有那两个那么直接了，比如说我跟您说一个啊，您比如说家里头你喝点白酒，这倒点白酒，你那屋里都能闻着酒精的味儿了。 对对对，有味儿。 您要有测 TVOC 的表，那马上就上去了。 哦、 但是您说现在您家里的空气就不好嘛？那倒也不是。 是 哦，只要有任何一个有 挥 发的， 对，它是挥发物的总和。 哦。 而且一般来说呢 ，TVOC 跟甲醛的数值是对应的，就是甲醛高 ，TVOC 会高，大概不会甲醛和苯很低 ，TVOC 很高。这样的话，往往呢可能就是您家里有白酒，或者是刚有什么 刚喷完香水之类的， 刚喷对喷完香水也会就是这样的。 哎，我就是浩洋，你一点都不担心自己家里有什么问题吗？ 我这都已经住了很长时间了，现在我觉得急需解决就是你这样的问题，就是说在家里装修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来减低这个，包括甲醛、包括苯以及其他的一些有害这么一些气体。 其实咱们这个我觉得真的不用纠结，有的时候咱们这房子哈，这说老实话每个月挺值钱的哈，咱们不住哈，您不如呢检测一下，一般来说呢可能 比如说有三个屋一个厅，可能最多也就用四个检测点， 嗯， 啊，实际上每个屋检测一下，比如厅里检测一下， 嗯， 啊，大概一个检测点的几百块钱这个样子。 哦，那没有我想象的那么贵，我以为它是按平米收费，检测一个房间得10000多块钱，所以我一直都没敢。 你家多大房子？ 没敢那什么？ 因为它这是代表点，您比如说，您这房子你有这一个点检测了。 啊， 基本是代表你这个整个房间了。 那你选的这个点是不是只是这个点周围的大概方圆，比如说几十厘米，就像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空气净化器一样，它可能你带了一个很小的空气净化器，它只能把它周边的这个地方检测。那您说我选了一个客厅的一个点，那我是选正中间那点呢，还是我选择离这个家具近一点的点呢？我还是选这个选点，是不是也有一些讲究呢？ 有一点讲究，但是这个呢，主要是要专业测的人，他呢会给你选一个点，他认为这个点能够代表您这块，对吧？简单的说，他不会在您柜子里头去检测了， 对 吧？那个或者是比如说正好在某个家具的上头，一般也不会。啊，在一个屋里头，他找一个点的话，基本上能够代表这个屋的这个概念了。您说，比如说右上角那儿一定一样吗？它可能会差一点点，但是这个关系不大了。 您一般屋子里它的空气是流动的， 空气它还会对流，就是说从物理的角度来说，浓度不同，浓度高的就要往浓度低的地方对流， 对 啊，所以它整个屋里头呢，即便没有风，它都会基本上均匀。 哦，明白了，所以它最终测了一个值是能代表这个屋的一个平均值。 对对对对，基本上就是代表这个屋你是什么一个状态了。 明白，所以如果大家觉得哎呀，有点心里忐忑，刚装完没多久，自己都觉得有味儿呢，那第一您先散散。第二呢，您要不然就入住之前您先检测一下，您觉得自己放心了，你再去入住。 还是检测一下，这个是最最科学的。 哎，但是我有好多同事给我出过好多各种各样的主意哈，我觉得今天也来跟我们盘点一下，都是不是啊？第一，让我去菜市场买一菠萝，同时呢，要多把管人家要点那个削的那菠萝皮。 我听的是柚子皮。 差不多，可能柚子皮那味儿还没有菠萝那么香气宜人，你知道？然后让我买点菠萝皮，还有这菠萝放在家里，正中间也行啊，或者放在地上也行，反正你就让这个菠萝来吸附空气当中的一些什么甲醛啊，什么这些东西。 能吸吗？ 对，想问。 这个是这样哈，基本上呢，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呢，不太支持它能吸，或者是它能吸那么一点点，就是说。它起不到什么作用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来说呢，我个人倒觉得哈，尽量别用这个。为什么呢？实际上菠萝和柚子啊，往往是让你闻不到屋里头这个味儿， 盖住了是吗？ 对，比如说有些刺激性气味，它您又出了一些菠萝的味儿或者柚子的味儿，然后您刺激性气味您可能更闻不出来了。然后你可能我说的刚才那本的那股怪怪的一股香味儿，您闻不着了，您觉得我屋里挺好的， 还挺享受， 实际上该多少还多少。所以说您用这个呢，往往就是倒把有些东西给折掉 了，就是欲盖弥彰了。 对对 对, 对, 对、 哦，明白。 其实您要真对健康有好处的话，用这些的那是几乎没有用处的。 好，那方法二，送我们家了一盆巨大的绿萝，让我摆在客厅当中，说绿萝是可以吸甲醛最好的一个植物，而且还非常好养。是这样吗？ 这个呢，我没有特别特别深入的研究啊，但是植物。对甲醛等等有害气体能够吸附，这是肯定是会有的。但是一盆肯定是不够的，因为我们做过一些检测数据哈。换句话说，您搁一两盆的话，这数据是不会有变化的， 啊。 而且测试是这样啊，它是不是说，您搁一盆它就测试？测试这个甲醛和有害气体，至少您要关门关窗12小时以上。那么就比如说，您没这两盆花。您测一数据，您搁两盆花再测这个数据，它的值是比较差的，是比较少的 啊。 当然大量的放肯定是管用， 嗯 啊。另外一点呢，实际上我们也不是说今天谈一个有害气体，包括散味的时候我们就是讲有害气体。那您散味的时候，你可能屋子里头还怕干呢、等等的。植物对于家湿来说的用处远远大于这个吸收 有害气体的作用。 嗯， 啊，是这样的。 嗯，还有人说呢，让我们家里头放一盆水， 嗯， 说因为甲醛溶于水， 嗯， 所以呢，你在出门之前你就先放一盆水放在家里头， 嗯， 这样水就能吸附这个甲醛了， 嗯， 是这样吗？ 这个还真是这样啊。但是呢，它有那么决定性作用吗？也不是，但好在它便宜嘛。我们家里我们不用什么，你比如说，我们有几个旧盆是吧？装修完了，反正我们屋里头还要保持一定湿度，我们搁几盆水。如果我们有浴缸，弄一层水，甚至是我们刚装修完，有一些水盆，我们都给它关上，都蓄一点水，它又能够加湿，又能够溶一些甲醛。我给我的很多朋友他们装修完建议，我就给他们建议，我说你家里多弄点水， 嗯， 至少这个水比您可能后面说的碳，它的作用还要大一点。 嗯，您怎么知道？马上我就要说活性炭了， 因为很多人都说这个。 因为有一天，那你快 对，先放一广告啊，放一广告我们再来说。 老婆，哪个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这晚桥同学能看出来非常的激动啊。 对啊，这而且嘉宾都会抢答了呢都已经预知了，他知道我要说活性炭，因为前段时间那个有同事帮我把我的快递取过来，然后放到工位上，问我你买的什么呀那么沉。 嗯， 我自己都忘了啊，然后一打开，哦，一箱的这个炭包，活性炭包， 嗯嗯， 因为咱们不是说嘛，这活性炭包每一个都特别小，所以你得多买一点， 嗯， 四散开来，比如说沙发上放个十个， 嗯， 什么这个电视柜上放个五六个， 哎， 就是你要多放点，就任何一个地方都能放点， 嗯， 放完了之后，反正这个活性炭大家都知道有吸附作用，它是能除甲醛的。 嗯， 是这样吗？真相？ 理论上来说，它是这样的，就是它是靠物理吸附，因为这个碳棒里头它有很多孔洞，然后呢，因为一些极性的作用，把这个有害气体吸进去。第一呢，它容易饱和；第二呢，碳的体积也有限，所以它能够，第一它不是无限制的， 对，它不能永久的那么吸， 永久的 它也 能 吃饱，嗯， 它会吃饱。另外呢，它吸的数量并不太多。啊，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已经入住了，有一些抽屉里头也关着它，搁一些这个碳包呢，有点作用了。在屋里头的话呢，没有什么作用。您基本上概念是得铺一地， 哦，嗯， 它也未见得把那个数据啊，就给您降低多少。 哦， 就是大概是这样，就是有一些 它需要太大量的， 您反正这个抽屉平常也不开，它里头呢又存着点味儿，这个局部您用一些 就那么小一个空间里边， 哎，您用一些碳包，它可能是会起到一定作用，比如说您一开味儿小一点，会起到作用。作为整个屋来说，碳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 明白， 这个确实还挺让人觉得，因为老观念里面确实是，比如说家里新装修，我就买上一箱碳包，就像他那样撒着点， 对。 自己心里可能就觉得踏实， 而且买了一箱了，已经觉得买的量够大了。结果您刚刚一说得铺一地呢。 嗯，其实因为我做我们这个工作的人是这样哈，就是本着这个科学的态度。什么叫科学态度呢？就是什么东西不去一定信或一定不信，你干完一个事之后你就去测。 嗯， 你干完一个事就去测。第一呢是基本原理它对不对， 嗯 啊，第二个呢你测试的数据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这些呢都是根据实测的数据啊， 嗯， 讲 一切从实际出发 啊，对对对 啊， 是 你别说这个管用那个管用 啊，这不能拍脑袋，我觉得它挺管用的，我看着它就喜欢它， 哦， 啊，这不行，就包括这柚子，其实很多人都感觉你柚子你搁屋里哎就是觉得舒服了， 嗯， 啊， 就觉得舒服了， 不辣眼睛了 其实呢那个就是掩饰了啊， 嗯， 就是把有些东西给掩饰了， 嗯，是。然后还有同事说你如果不想花这些钱啊，你看你碳包也不想买那么多的话，告诉你一个最经济实惠的 啊， 嗯，开窗通风，而且还教我方法了， 嗯， 让我呢这个 上午开西北下午开东南是吗？ 没有没有没有，你这是气象部门给你的建议哈，他就是说的是让我呢大概是闷它

对这个散味不利。 嗯 啊，它倒是要关窗户或者开一点缝啊，尤其是冬天您散味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也是家装栏目嘛，您还要考虑到比如说您木的家具或者地板是怎么样的。 对， 所以它大开着窗户这么冷又不利于散味，然后您家里还很干，所以散味的话不要这样散在冬天里头。尽量呢是家里头摆上植物，多搁些盆水，关着窗户或者某个窗户开一点缝， 上翘一下 上翘一下或者怎么样一下，窗户开一点，然后保持屋里头的有足够的温度，这是散味效率最好的，而且对家具啊，对您室内的设备也是最好的。 明白了，别到时候得不偿失。第一呢，这空气质量想要散的这些味儿没散出去，家里的这个家具，哎呦，齁贵的这家具木头裂了， 对， 墙裂了，对吧？ 是。 而且比如说冬天要散味的话，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暖气也开开，然后比如说这个加热的这些设备都给它开开，开一段时间，让屋里这温度高起来了之后再开窗。 对，相对于散味来说肯定温度越高越好，但是一般来说呢可能就建议一个比如说22-23-24度就差不多了，或者略低一点也可以，太高的话呢还是一点就是对刚拿进来的家具等等可能有一定的破坏。 明白啊，所以您还要这开窗通风，还要照顾到家里的家具的一个问题哈。那这是说完了很多很多种方法，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现在基本上家家必备的，尤其是北京的朋友可能家家必有的空气净化器。对吧，空气净化器我就在家里开着呗，这个能不能除家里的这些什么污染物啊有害物质啊？ 空气净化器呢，我看的绝大多数空气净化器呢是几乎没有用的，因为绝大多数空气净化器呢它只是说在它的滤网上还是加了一个碳层，然后它这么大量的空气过去的话，那说句老实话那会非常快这个碳层就饱和了， 就满了， 就饱和了。饱和以后呢，就它就不再吸收了。但是这个呢，如果是过滤垫上，您看有的刷了一层黑的，他说这是一个碳层，这个能够去除有害气体，作为作用来说，基本上它是概念了，它是能吸收，咱不能说人不能吸收，咱就吸收那么一点儿，然后一饱和就不再吸收了。所以那个呢，不要把希望寄托在那个上面。 那换个什么机器？新风机？ 新风机肯定是管用的。新风机肯定是管用的，因为实际上对有害气体最好的方法就是换气。最好的方法，我记得原来我来这个节目的时候还跟大家介绍过一个，就是在我们小房子里的时候怎么换气啊。其实这个有点小绝招，我这次再重复一下，可以开抽油烟机。就是现在你不炒菜，然后呢怎么开呢，你一定要把厨房的窗户关上，把厨房的门打开，然后各个窗户门都，就是您屋里的门都开开，对外的门窗户都关上，这样您开抽烟机的话呢，它会从您家平均的各个窗户平均的再给您进换气，这样的话呢不管是给您家加氧还是换气都比较好。如果您开着抽烟机开着厨房的窗户，你理解吧，就只有厨房这块换气了。这样的话呢，当然了，如果 PM2.5 高的话，您还得要准备足够的治理 PM2.5 的设备。 明白。 是，哎呀。 哎，这个小妙招挺好的。 开抽烟机。 开抽烟机费点电呗就。 以后 这是有的家庭，因为我已经装修了，或者我家楼层太矮，我没有新风，其实可以用这个开一开啊，过几个小时开一次就可以啊。 这等于或者是家里有排气扇的也行，是吧？比如说就像以前那种老房子， 对， 一般在那个窗户上装一排气扇，咱那开开也成。 对，但是你一定呢就是要知道，就是让这个地方出的时候，第一让家里头都是连通的，意思就是把门都开开，然后要把所有的窗户都关上，这样的话呢它压力是一样的，它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从各个窗户和门缝均匀的来进啊，是这样的方法就会比较好一点。 你们家房子那么老吗？都需要开排气扇的那种吗？ 只是说有这种可能。 都照顾， 都照顾到。 对对对对对。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是如何让这个家里边的空气变得更好，如何怎么样消除这个家里边的一些有害的物质啊。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上啊，给我们发送您的问题。那接下来再进一段广告。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哎，回来了啊！这个爱提问的晚乔可以继续提问了。 真的，真的，你看啊，就是刚刚说完了开窗通风，我们也说过了，在家里头放一盆，放几盆植物，然后放一盆水，放点这个什么 包 柚子皮啊，对，炭包，然后柚子皮或者是这个菠萝皮，我还曾经啊高价在某海淘网上买了几盒那种叫空气清新剂，就是说 喷的， 专门是吸附甲醛和苯什么这些污染物的，然后还号称是什么英国女皇都在用啊，什么白宫御用啊，就是类似这种的这样的一个宣传语，所以我觉得哎，外国人都在用，那是不是很好？我就买了。 什么逻辑？ 对啊，买了很多放在家里头，反正就打开它之后，你就会发现那个中间的那个物质啊，它有点像一个固体嘛，它就固体，它就逐渐的缩小缩小缩小，等你的一年之后你再去看，基本上就反正就没了嘛，就差不多了，所以我感觉它就蒸发了，或者是我也不知道它在做了哪些作用。刚刚呢在上节目之前，其实也让董老师来看了一下大概它里面的一些成分，那个管用吗？ 说句老实话，第一来说呢，您问的这个呢稍微超出一点，因为我不太完全了解这个东西的情况下， 没见过， 我恐怕也不好妄加评论啊。但是呢，我从一般意义上来觉得哈，似乎不一定有什么用处啊，似乎不一定有什么用处，因为要消除它的话呢，那么你怎么办呢？物理就是吸附，化学呢就要反应，那么化学反应呢，我觉得如果真是它在物理的化学反应，它是不是安全的一个反应？也没有人搞得那么清楚。那么作为一个小盒，它吸附您整个的房子，它的作用，我看上去可能即便有作用，也不会有太大的作用。 明白了， 我一般理解是这样啊，但是对那个我还不是特别特别的了解。 对，因为这比较新鲜的东西哈，就是你像刘好像家里都没买过这个是吧？ 没买过，见都没见过，听都没听过， 对吧？就是我就是接受新鲜事物的，但是确实我也对这个效果打一个问号。那今天嘉宾这么说，我也就知道了啊。那我就回去把它扔了吧，也差不多了，也用的差不多 了。别扔了，送给我。 这是一个方法。那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我基本上没怎么听过的， 什么东西？ 高科技叫光触媒。 哎，这个好像最近一段时间，关于它来去甲醛去苯，好像呼声还挺高。 是啊，是是是啊。 它是通过什么原理啊？ 它是这样的哈，所谓光触媒呢，今天咱们在节目里不用太细讲它了。它大概呢是用一些合金做的一个板啊，然后那个空气有害气体通过这个板，然后呢，它同时呢还要有一个紫外线灯。光触媒的光呢，说这是紫外线这个灯，然后呢照在这个板上，当空气经过这个板的时候呢，它里头的比如说甲醛，比如说苯等等有害的气体呢，它会分解，当然呢它分解的比例并不是很高，就是不是说咱们这儿有甲醛有苯一经过这光触媒刷 没了， 全没了，全分解掉了，这个是不大可能的。但是呢光触媒如果能够做到让全屋的空气多次内循环，尤其是一小时多次内循环，它的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啊。比如说装到空调里或者装到净化器里边， 装到，对，如果能够装到净化器里头，或者呢是现在呢也有一些大型的一些设备，一些空气系统本身就装这个。 哦，就自带。 对， 明白，就是那种新风系统里面它就自带，是这个意思。 对，您比如说像我们做的雷诺仕这个项目啊，一般来说我们给客户家设计就是每小时让他家里的空气循环不低于四次。 每小时四次，不低于 不低于四次。就是说它虽然每次分解的百分比不那么高，但是您一小时让它循环四次，一天96次这么循环，它的